遥望着天边，天边群山在起伏，倦鸟它已归巢。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扬？山风吹来的地方，撒枣花儿飘香。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，撒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。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，他们相逢。

春风十里， 朱星 南蓝照树，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烟香楼，软土穷，白色黄铜，人对歌，一对童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里成就风，几颗心。 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，游离澎湃是涨潮，纵然是月影，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漂游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层层人未曾燃烧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 草无情，刚在夕阳晚，暗香河沉绿丝，一夜初飞，好梦留人睡。

伴我骑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色丛染红旗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？ 少有缘。 宿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那是

有一份是我的痴，藏落每页小雨点，将会好似救生圈，实现雨的酸与甜，点燃心爱的香烟，酿着脚底的烟尘，走早已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。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见， 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是人休，欲走还留，却难收回首。你把曲唱完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 眼睛睁开，看着你怎么离开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，也无法为你喝彩，请你把双手。

可真不是时候。

路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 在夜深人静